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因为这缘故，严君玉十分拖延，慢吞吞走。来的时候只用了小半个时辰，回去足足拖了快一个时辰。眼看着远远看见营帐了，一个叫红绡的宫女已经出来了。 云兰姑姑说时间到了，叫我出来绑你。 什么时间到了？狩猎不是三天吗？时间宽裕得很。 严君玉十分不满，嘟囔着去找云兰。原来云兰是真的准备回去。本来严君玉是不愿意回去的，还想赖在猎场。结果一看天色也阴了，明明还是中午，空中却聚起大团乌云，阴沉得很，倒像是天黑了一样。风也刮起来了，吹得旌旗猎猎作响。严君玉当时跟云兰已经快离开猎场了，只见天空风云汇聚，看得人心慌。 原来洛恒真的会观天象。 严君玉一点不怕，还兴奋得很。要说云兰行事谨慎，她有时候也胆大。太子还在猎场，云兰就敢用她的车驾，虽然是侧辇，但带着空辇回宫也够大胆了。严君玉作为东宫伴读，也只能骑马跟着。云兰不知道在赶什么，急匆匆的就要回宫。严君玉还说， 等会儿下大雨，太子淋湿了怎么办？ 殿下有人跟着，你跟我回宫是正事。 云兰也不解释，只催着严君玉跟着自己回宫。严君玉本来是愿意听话的，但眼看着走到猎场边缘，路过一大片密林，一阵风起，密林上忽然飞出一群鸟来，翅膀火红，拖着柔软的长尾，看起来是流光溢彩的墨绿色，十分漂亮。严君玉顿时睁大了眼睛，他跟魏如做个表情，魏如显然也记得洛恒说过的凤鸟。春狩一过，再进猎场就是夏天了，到时候也不知道凤鸟还会不会出来，也许会失约洛恒。而且太子还在猎场，自己回宫也没意思。云兰一定是怕他回宫之后自己会闯祸，自己只要不闯祸也就没事了。严君玉短短一瞬间做出决断，也是最近他推演蒙苍过多，难免被蒙苍的用兵求险影响，心里一点也不觉得这想法有多大胆。正好前面山路有落石，队伍就停了下来。严君玉朝魏如使个眼色，两人闪到路边一棵大树后，动作飞快，转瞬间就把外衣全换了。严君玉直接往怀里揣了点干粮，带上弓箭，披上鹿皮斗篷，就地一滚，就消失在了密林中。他也不是第一天和魏如玩这个了。当初小时候在侯府，能翻墙出去买糖人，都是魏如穿上他的衣服去念书。先生老眼昏花，完全看不出来。没想到云兰也被混过去。严君玉又兴奋又得意，他近来功夫进步不少，身形十分轻巧，像只鹿一样穿行在山林之中。半丈宽的西涧一跃而过，身轻如燕。一面追逐着空中的凤鸟，一面留意脚下，短短一刻钟已经追出大半里地。眼看着凤鸟群也有落下来的意思，他停下来屏息靠近，借着灌木丛掩护险些射中一只。受惊的凤鸟顿时不敢休息了，一阵乱飞。严君玉好胜心起，一路追着凤鸟群，也不记得时间了，只知道似乎一路向西北方向，约摸追了大半个时辰，终于把凤鸟群熬累了，射下两只来。这是严君玉第一次打到珍贵猎物，十分开心。可惜魏如不在，不然一定可以好好炫耀一下。凤鸟也打到了，回去追云兰是追不上了，估计他现在正生气呢。不过云兰回宫显然有急事儿，应该也不会等着教训自己。严君玉正揣度云兰心思，只听见空中电闪雷鸣，原本阴沉的天气竟直接下起暴雨来。说是暴雨，其实落下来的多半是冰雹，打得林间树叶响个不停。怪不得凤鸟群躁动不安，原来是预感到冰雹了。严君玉可不怕这个，他从小在外面乱跑，什么树林子里没钻过。虽然对猎场不熟悉，但辨认方向这些都很厉害，躲避冰雹是轻松的。找了个枯倒的大树，躲过第一场冰雹， 眼看着空中乌云密布，显然还有第二场。其实依他的意思是直接去找萧景琰，吓他一跳。太子殿下有时候太小看他了，来个猎场而已，还要云岚照顾他。但当初护理舍打赌的时候，萧景琰的队伍是向东的，他们还骑了马，自己想去找有点太远了。倒是护理舍的队伍正是往西边走的。这西戎蛮子虽然嚣张，但他队伍里也有不少大周官员，连玄同府也在里面，自己过去也不怕，倒正好看看他猎到什么。可惜赫连不在里面，不然自己还可以悄悄打探一下他昨晚和荣浩说的是什么。严君玉一面打算，一面裹着鹿皮斗篷在林中穿行。这斗篷是聂彪的，也是敖纪当初留下的。敖纪不像荣浩喜欢夸耀，但东西都是好东西，这斗篷又防水又挡风，不知道怎么揉制的，柔软又结实，真是适合打猎。待会儿回去云岚说自己的时候，聂彪要是帮腔，就别想自己把这斗篷还给他。地上落了一层薄薄冰雹，路径也泥泞起来，反而是好事儿，因为一点足迹都无比清晰。严君玉走了一个时辰，终于在第二场冰雹落下来之前找到了西戎人的足迹。西戎人是从小打猎的，很多习惯在战场中也能找到痕迹。严君玉虽然爱看兵书，却没有纸上谈兵的傲慢，反而对某些战场上的细节有种异常的兴趣。于嫣然跟他聊了不少，其中一件就是西戎人会揉碎树叶来掩盖自己身上的气味，以免被猎物闻见。当初燕北军有人杀平民取首级烧过之后冒充西戎人，被宇嫣然一下子就发现了。他们这动作已经成了习惯，经过树枝时顺手揉一把抹在耳后。西戎版图很多是戈壁沙漠草原，像这样的密林少，难怪他们手痒忍不住。严君玉鼻子灵得很，眼睛也尖，很快在一条兽径附近找到一些被揉得破破烂烂的枝叶。西戎人的脚步隐藏得非常好，但他转过一个山涧，就忽然发现许多凌乱脚印，一看就是大周的官靴。玄同府他们一点不会隐藏脚印，一定会被狐狸舍那西戎蛮子嘲讽的。活该，谁让他一心奉承庆德帝，打猎也跟着西戎人走呢。严君玉正想着追上去找到西戎人的营地，谁知道转过一片树丛，变故突生。他这次出来只带了弓箭，还有一把随身的小匕首，遭遇袭击时反应虽快，也只来得及用弓招架。对方不知道用的什么兵器，动作迅捷如闪电，好在并无恶意。严君玉挡下一击，就地一个滚身，从靴筒上拔出匕首，一看对方已经收手了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庆德帝面前的大红人朱雀。严君玉十分惊讶， 你怎么在这里？ 我和庞景师凶出一群狼，都跟队伍分散了。你呢？你为什么在这里？ 我出来打凤鸟的，没想到遇到冰雹了，就想先找到西戎人的营地，再去找殿下。 严君玉老实回答。他又看了一眼朱雀，还是十分疑惑。朱雀平时也是爱炫耀的，当初穿过的金绣雁翎服严君玉还记忆犹新，今天却很是收敛，只穿了一件黑色狐服，腰间袖口都扎得十分干净利落，靴子也很轻便，不留脚印。朱雀凶得很， 看什么看，以为都像你一样穿得跟个叫花子似的。 严君玉没想到他还是这样凶，倒也不生气，就想自己去找西戎人的营地。朱雀脾气古怪得很，又叫他 别去了，西戎人早走了，西戎是遇山登高，遇水扎营，没有河流不会停，牛没马怎么追得上？ 那去哪儿啊？ 真蠢，你跟我走不就行了，我有办法引路。殿下已经回营地了，队伍都冲散了，很多文官都叫苦呢，禁卫和卫戍军的人正在猎场里四处找人，我们也回去不就行了。 严君玉脾气是真好，听他这样说真就准备回营地去，但朱雀骂他，他就不想跟朱雀一起走了，只是远远跟在后面。朱雀本来还在骂他，结果一骂他反而不走了，只能自己气势汹汹在前面走，时不时回头看严君玉跟上了没有。 你别在后面慢吞吞的走，到时候迷了路，死在密林里，通公问我要人的。 他反正没好话， 严君玉刚要反驳，听见远处似乎响起号角声，十分苍凉，天上盘旋的鹰隼有些都飞了过去。两人抬起头来看看，严君玉告诉他， 是西戎人的猎鹰，西戎人驯鹰很厉害，他们敢拿狩猎来打赌，就是知道猎鹰会帮他们找到好猎物，应该是他们扎营了，所以把猎鹰召回去。看来天快黑了。 难道只有西戎人会养鹰？我们境卫的海东青也很厉害的好吗？ 所以你说的方法就是靠海东青引路带我们回营地，对不对？ 严君玉反应快，朱雀没想到他看起来呆呆的样子竟然这么会套话，顿时十分生气。不过林间响起噼里啪啦的声音，又是一场冰雹下来了，两人仓皇躲避。朱雀招呼他， 傻子，跟我这边走，有个山洞。 他带着严君玉爬上一处小断崖，果然有个山洞，还不小，里面曲曲折折，似乎深得很。严君玉性格好玩，还朝着里面叫了两声，听回声玩。 等会儿叫出老虎来，吃了你。 朱雀一面骂他，一面生火。 我才不怕老虎，有老虎正好。我打了老虎，看狐狸蛇，还怎么说西戎人狩猎比我们厉害？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